由同选出来的部分议员说不。内地过去一日新增8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4宗是本土病例，浙江31宗，陕西10宗，广东亦都有3宗，其中在东莞的2宗都在重点人群核酸筛查发现，而广州的1宗就在集中隔离观察的密切接触者之中发现。另外，内地新增41宗无症状感染个案，4宗来自本土，其中陕西有3宗，上海1宗。内地至今有102,84宗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93,963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清凉和干燥的天气。在早上10点，超强台风雷伊集结在西沙之西南偏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初时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南部，稍后转向偏北移动，进入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干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多云有雨，风势颇大，朝早清凉。本周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不知道你对2022年有什么期望呢？来到年尾，星期日的广东广西又会开放热线，给大家集思广益，为每周的题目是出谋献策的。你的建议有机会成为未来一年广东广西的主题。欢迎大家到时打电话来分享你的宝贵建议。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广东广西，记得留意啦。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今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时间流转，风景依然。 再听收音机播歌。 最近呢两年咧，我就不停发掘香港唔同嘅山径。 旅游乐园，留言。 我沿住大潭水塘嘅紫罗兰山径，一路闻住附近好香嘅树木香气，晒住温暖嘅太阳，真系好似去咗欧洲咁噶。其实靓景依然冇变，而家咧我就继续欣赏同埋感受，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立法会换届选举12月19日举行，选出90名有承担、有远见嘅代表。当中20人来自分区直接选举，40人由选举委员会选出，30人由功能团体选出，为香港开创未来，为我哋建设更美好嘅家园。你嘅一票好重要，为港为己投一票。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嘅故事。 同学们一起找那个叫踩人的记者，看住柳眉的指印，郭心刚才发现原来这个记者就是张峰在。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翻不到上来会不会其实是另一种解脱呢？ 再不靠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尽我的生命，用尽你的生命，为常有的安静和轻盈而拼。 向下沉究竟是什么感觉的呢？Vince 话就好似呢首歌咁样，唞唔到气嘅。但系特别在呢首歌所描述嘅下沉，唔系被逼，反而系置身当中嘅人唔愿意抽离，为爱愿意深陷其中。 伴着欲创新世界，边靠边靠你。 冯咏琪填词，周耀辉编曲 ，Ricky 监制 ，CM Groovy 冯咏琪。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泳儿《沉溺》。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早晨，早晨，今朝嘅广东广西啊，不过咧喺开始节目之前要提提大家，天文台而家发出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啊。咁另外咧，選舉事務處發言人今朝咧就表示，由於懷疑流量太大啊，即係太多人去投票啊，原定設於選舉網站選民查閲每一個投票站嘅輪候時間嘅系統咧，就未能正常運作。咁所以而家咧，即係我記得以前選舉都係嘅，前面有個牌寫住，即係你要輪候幾多分鐘嘅。如果你去慣嗰啲咧，即係投慣票咧，一望望嗰條龍有幾長，你大約都知嘅。咁但係選舉事務處發言人表示，各一般投票站，乜有啲非一般投票站嘅咩？咁嘅工作人員咧會喺投票站動一個告示牌，提醒選民預計輪候時間。但係通常咧就少於30分鐘，或者大約30分鐘至60分鐘，或者大約60分鐘至90分鐘。各一般投票站的投票时间就是今朝8:30，即系开始咗啦，到晚上嘅10:30。如果大家有咩疑问咧，要查询咧，可以致电选举事务处嘅热线啊，2891-1001。咁啊，选举事务处热线系2891-1001。 好啦，今朝咧系唔系几明佢呢个通告 系点咧？ 你既然系预咗攞电脑嚟俾市民方便， 系。 你點解會突然覺得個投票人數係多到你嘅機器控制唔到咧？ 我話佢8:30開始投票嘛， 係 啊， 即係而家10:00可能發覺，咦唔得喎， 你唔係第一次投票係嘛？你投咗幾十年啦， 係 最高值喺邊度？ 係 估計到出嚟噶嘛？今時今日嘅氣氛 咪咯， 點會爆到你機器都控制唔到啊？ 即係預測唔到啊！ 唔係呢個説法係覺得唔專業。 刚才恩赐老师那个是通告的部分。 通告。 马鼎盛老师那里已经开始了节目了。他有讨论的部分。 是啦。他怀疑这个公告说由于怀疑流量太大都不是证实怀疑了。 所以呢 马老师就怀疑他这个怀疑。 不是怀疑，我直头指责他不专业。 那就会是。 当然啦，你有数字摆在这里嘛，你又不是第一天做这行。 是。 是不是不专业 唔係，我都唔明啊！但係即係可能真係要揾新聞部走去問下嗰、那個。 唔係你嘅數字， 唔係你 今年會突然大到佢估計唔到，有少少好搞笑。 唔係呢個唔係人手啊嘛！佢話個電腦嗰個預計輪候時間個系統係點樣運作？ 唔係你設計嗰陣時有個數字噶嘛？啊、你設計嗰陣時，比如講你話100萬。唔会1000万系嘛？ 唔系排紧队啊，即系以排紧队嚟计咯。 我明啊。 但佢话 有乜电脑搞唔掂咧？唔系 佢人叻 术问题啫嘛。 唔系佢叻个人喎，佢跟住话咧，各一般投票站嘅工作人员喺投票站会动一个指示牌，即系人眼睇咧，人眼嘅预测就叻过电脑啦。但个电脑系统咧就唔能够正常。 电脑要顾全港咁多个嘅，人眼你就睇一个嘅啫。 咪逐个站睇啊！咁你都係逐個站講嘅啫，唔同站有唔同嘅呢個投票時間㗎嘛，啱唔啱？ 一係你就唔好搞出嚟咧，一開始落筆打三更。 兩位老師咧示範咗我哋今日嘅題目啊，自由題， 係 即係咧俾咩出嚟咧，廣東廣西咧都可以討論一番咁啊。 可以，但係即係有啲咧，就因為我哋個節目咧都有個特點嘅，從現象看本質，又唔好話太過專門，好似嗱有呢度有啲講咧， 太專門嘅嘢，譬如博雅管理學咁呢啲咧，就係即係你對管理學冇乜研究或者冇乜興趣嘅人啊，變咗冇心機。 即係有啲聽眾已經即係將一啲題目即係傳咗俾我哋。 係啊，咁啊嗱，我講講先啦。大家咧當然咧就呢今日同埋下個禮拜咧都係啦。咁啊隨時可以打電話嚟，平時我哋十一點先開放嘅電話噶嘛。 係。 而家咧就大家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咁啊貢獻下你嘅題目。 嗯、 最好咧就講講點解你有興趣講呢個題目啦。 係啊，有啲我哋睇咗個名咧唔係好 明 講咩，究竟想我哋講咩咧？咁 唔係咁，佢起呢個題目嘅意思係乜嘢咧？咁嗱，譬如有啲我真係唔知喎，如合與蝙蝠俠喎，咁都可以比較。 不如即係簡式講一講啦。咁考起我哋學識唔夠，冇辦法。咁啊，無謂講啦。你唔識講乜鬼？ 係啊，咁你講先啦。你有啲咩題目貢獻下出嚟啊？ 我啲題目貢獻好簡單嘅咋啊，比如講。戀愛同婚姻， 嗯， 就好簡單噶啦。咁啊，即使係你未結過婚、未戀愛過，起碼你睇啲少兒嘅動畫都有呢啲內容喺度嘅。 喂，有冇1% 人口未戀、未結婚、未結婚嘅就知啦，唔止啦。 係， 都冇乜。我諗最多有冇1% 嘅人口咧係未戀愛過噶？ 乜細路點戀愛啫？佢以為自己戀愛，或者六七歲嗰啲睇到啊，咁其實佢係唔知嘅。 係 嗱，我哋不妨切身處地嚟討論一下， 係回憶一下。 殷始興，你嘅初吻係幾多歲？ 17歲咯。 17歲？ 係啊， 我係7歲喎。 哇！ 唔係，但係嗰陣時初吻，你係只不過睇咗電影。 啊！ 你睇咗啲人系咁样做，你又尝试咁做，但系个感觉咧，即系好似左手摸右手咁，系冇感觉。 即 系 你系搵捉个女仔过嚟，又系 捉， 小心个动词啊！ 唔系捉，两情相悦嘅。 咁咩叫初吻啫？ 系啊，即系大家都，咦，睇到几过瘾，试下啦，不如。 可能马老师系被动嗰个咧，个初吻。 嘴一嘴啦，咁，但系完全冇，即系以后恋爱啊嗰啲感觉。 我有少少有懷疑喎，你7歲嗰時已經喺內地㗎啦， 唔係 喺香港都睇到。 喂， 嗰時有咩嘅咩？唔係嗱，我記得咧，即係7歲啊，黑白粵語片都冇接吻鏡頭嘅喎，都唔俾嘅喎，即係大家啊愛人啦，就攬埋一嚿嘅啫喎。 但係都係戀愛啊嗰個。 係啊，咁但係冇佢講嗰啲見到嘅戲，見到個電影初吻，咁你或者睇西片會有 接吻鏡頭， 冇啊，黑白語片唔抵啊，大佬 睇住嚟學。 但係都係先睇到海嘅描述，先睇到海咯。即係戀愛嗰樣嘢咧，有陣時係即係有人話係一個即係相當現代近代嘅發明，即係話喺嗰個人類社會嘅進展裏邊咧，戀愛係喺浪漫主義後。先慢慢出現， 點會啊？誓地之盟啊，馬恩次解解我哋聽啦。 詩經都有啦， 嗰啲係咪算唔算戀愛先？ 我即係嗱，睇詩經嘅內容就算啦。但係即係我諗阿米哈講嗰種咧，就係話即係好現代。 在天願作比翼鳥，算唔算戀愛先？ 唔使你詩經度子不我思，係嘛？子不我思已經係啦，即係你 君子好求先， 求之不得，轉反側都係啦， 係嘛？ 即係都有嗰種，即係有戀愛嘅。 首先，人有咗感情係人類， 係 佢就應該有呢個範疇喺度㗎啦。不過你係點樣描述佢？ 唔係 點樣去規範佢？ 係 點樣去定義佢咁解啫？ 咁戀愛作為結婚嘅內容咧，你剛才 咁呢個就會係啦。即係我要同我中意嘅人結婚，因為古代係咩㗎嘛？父母之命㗎嘛。好多時候你未唔係話你想娶邊個就娶邊個㗎嘛。啱唔啱啊？ 所以呢個命題咧就係永恆嘅， 同埋好多創作嘅命題，即係戀愛同埋結婚不得，就成為咗好多即係名著嘅具體內容。 可以暗戀嘅喎， 單 你可以單相思嘅喎，唔慘。有時啲人一世都喺度欣賞緊呢個暗戀嘅喎，係嘛？我哋好中意睇金老榕嗰啲書， 哦，多得是啦。 嗰個叫做咩大俠啊？暗戀 係唔使啊！你周 佢為咗即係暗戀嗰個愛人，佢放下自己即係一級大俠嘅身份， 係 隱名埋姓， 係 喺嗰個靚女隔離咧做農民， 嗯， 喺度鋤菜， 啊， 只求一年能夠見佢一面， 嗯， 聽到佢把聲已經好滿足啦， 係。 即係雖然呢啲係文學作品， 所以係創作。 即係有冇咁嘅人？ 但係有㗎，我諗係有㗎，點會冇啊？真係有㗎。 唔係咁，你好多好出名啊！你屠格涅夫嗰個我仲記得嚇、中學睇㗎嘛嗰篇。是不是我都不記得了叫單戀還是什麼名字總之是因為初戀 但都是中學看第一份發現 是啊是啊咁甚至你少年迷特的煩惱都是啦 那個就是悲劇結束了 不是還有他自己一廂情願人家都什麼了 沒錯 羅富有夫了你還在 但是他一生都是的他去到六十歲的時候都還是喜歡十幾二十歲的 即使是你真係戀愛咗，即使你係真係結咗婚， 係 甚至有細路做咗阿爺輩，你都會不時回味你嗰種即係 戀愛心 嗰陣時 觸動嘅感覺。 唔係，我就聽過一個創作人講，就係話唔得㗎啦，我哋要做創作咧，就一定要戀愛，即係我冇咗。即係我要不斷戀愛，即係或者佢嗌我嚟解釋佢即係嘅風流成性 啦。佢因為合理化自己嘅行為。 又未必嘅，即係呢，因為戀愛咧真係會刺激你嘅身體有生理嘅變化，令到你咧即係興奮，或者咧多啲概念啊，多啲諗法，多啲靈感嘅。呢個係真嘅，如果唔係邊有咁多人中意戀愛啫？ 呢個都係啊，即係有人 完全唔係話生理嘅問題嘅喎， 係生理同埋心理嘅互動，即係所以話青春期嘅時候咧，你嗰種情意係特別容易。因为生理上是特别容易，但 是 心理上的恋爱其实又会触发你生理上多翻嗰啲分泌，所以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这个可能就是人同其他动物的不同咯，吓、即系若干动物的不同咯。 即系我哋发情期 大多数动物真系 杂交噶嘛， 就为咗繁衍后代做呢件事。咁个天咧就俾佢啊， 唔系变咗佢系求偶啊，即系某个程度咧，动物可能唔经过恋爱呢个阶段，即系佢只系一个求偶嘅过程，或者准备繁衍后代嘅过程。但系人又唔系啊嘛，即系人仲有一个心理上或者精神上的。 但系又咁讲，即系近代好多嘅即系啲评论就话，我哋人类嘅求偶嘅时间亦都越嚟越短 啦。咁而家係啦， 通過咗網絡化， 你哋呢輩都短過我哋呢輩啦，咪 我嘅下再新一啲嘅輩又再快過我哋 你即係話佢哋速成係嘛？ 唔係，佢即係話，即係以前咧就要話，即係又要好多 一到四係嘛？唔使二三。 唔係，即係星期一三。 有冇鎖子嘅咧？一到四。 唔係，你打雷球唔係一女二女三 女四女嘛？即係星期一 夜。喂，阿乜，你到第幾女啊？嚇，仲係第二女啊？慢啲喎。 唔係，即係個比喻就係我哋可能要即係幾個月。你哋呢一輩啊，米哈呢輩咧就星期一識咗，星期六咧就知道啦。啊，大家即係可能，哎，你做我拖友啦，或者你做我男女朋友啦。 有個 再新嗰啲咧，就星期一識，星期二已經得啦。 有個説法話，第三次約會先至可以。 唔係呢個唔好美國人 先至入行。 呢個説法喺你哋嘅時候係咪已經存在嘅咧？ 唔係有説法啫， 通唔通行呢個説法？ 唔係三次 應該係有一個共識嘅。 嗯， 呢個唔係法則，但係都係共識嘅。 唔係而家荷里活電影嘅。直情問噶嘛？你係你誒，譬如話你請佢今晚食飯咁啦， 哦、 即係美國有個 晚飯已經好接近啦。 係噶啦，你如果肯去咧，即係表示你有興趣做佢嘅男女朋友噶啦。咁然之後即係呢個係星期一。咁好啦，食完飯之後食第二次飯咧，出街。或者去睇戲，或者出嚟送翻門口，就真係好似馬丁聖講噶啦，要臨別一吻噶啦。 但係馬老師， 咁但係之前咧就大家唔可以有所謂約會啊 dating 啊嘛。 但係一方面我哋話加快，另一方面你講到嗰、那個即係、就是、肯唔肯嗰樣嘢咧，那個共識啊，那個 consent 啊。 係。 而家你講開美國咧，就係、是、你每一步都要問，即係你唔可以假定第三次約會啦。咁我就可以主動去浪漫地親吻對方。 咁、 哦、佢需要問， 佢遲咗我幾十年啦。我嗰陣時真係樣樣都問噶嘛。 係啦，拖手要問。 嚇、啊，即係早佢幾十年。 唔係眼神交流就可以決定一切。 我 唔 知， 好容易犯法而家。 你知唔知啊？我蠢啊，馬丁城。我 你點會蠢啊？ 我就情係蠢啦、啊。即 其他唔知戀愛應該唔係。 第一個女朋友，喂。拖手仔又要問問可唔可以拖住你嘅手啊？ 嚇、啊、你君子啊嘛！ 你唔係手指掂下先嘅咩？ 我冇啊，我唔敢啊，大佬。 大家並排行不經意地， 又摸唔清，又摸唔清佢嘅心裏面想什麼。 你講清楚， 要問咯，咁咪有問咯。 摸唔清心底嘅諗法， 係 啦。 係啊，咁我發覺我哋嗰個時代通常咧就唔會答你 yes or no 嘅。 係啊， 佢通常唔講 no 咧，即係你就可以好似馬丁式。 誒呢個危險喎， 伸隻手過去摸下啦。 家好危險呢、這個嚇、啊，美國好多單罪案嘅即係入唔係告一入都係咁嘅原因。 唔係你先， 你會食檸檬嘅喎、 啊。喂， 你以為咧？ 咁啊，嗰陣時做男仔真係要有食檸檬。 咁馬老師有咩高見咧？點樣可以知道對方嘅肯定你嘅愛意咧？ 我谂佢肯同你出街咧，都有咗成数噶啦。 哦，即系呢个好美国人啊，吓、啊，即系你特登净系约佢一个啊嘛。 咪咯， 系啊，咪通常我哋嗰时候咧就要要好多所谓 double date、啊、或者成扎人噶，搵几个。啊、哎呀，我哋啊， 邓川石呢个都真系 唔止互相都得嘅、嗯，即系大家，譬如两个，我哋试过啊，即系做读中学嘅时候，两个至三个同学，咁啊，大家约嗰三个女仔出嚟咯。系咪？ 喺呢个喺英雄电影都见到，即系咧， 唔系三个约三个咩？ 咪三个约三个咯。但你就佢冇佢咁，佢系容易啲啊嘛，佢感觉到 三个三个可能会即系。 即系呢啲都系同学仔嘅游戏啦。 系、啊，咁你实系噶，而家呢啲中学都系啦，你甚至喺街道都行到啦，咁望下佢放 free 到嘅啫个样，就已经拖住手仔放学啦。 小四都可以啦。 咁我 要方幾喎、 啊？小四，我個遲啲啩。我個小學一年班嘅契女已經同我講：，哎呀，啲男同學啊，等我去完洗手間出嚟啊！ 哇， 真係真係好煩啊！ 好君子喎、啊，唔好跟埋入去。 喂，喂，女士， 唔得！ 嗰時我哋認為太唔 gentleman 啦，你冇理由喺女洗手間門口等啲女仔出嚟 操場啊嘛， 咁啊已經係太粗鄙。 所以戀愛都係要學習係嘛，即係 同埋冇 啊！ 我哋嗰時即係我唔知咪下啦，我係讀和尚學校啊嘛，成全校都係男生。咁嗰時唯一好嘅咧就係學校通常咧就喺 form five。即係你準備畢業嘅時候， 辦個舞會，揾個女校， 揾個女校辦舞會，咁同埋實係嗰啲嘅，你知即係啲宗教學校啦，有啲特定噶嘛、嗯，每年都係嗰間學校嘅。 咁有冇咩預告嘅咧？即係話老師會唔會先講下你哋啊？你哋要點樣保持君子啊？有冇嗰啲嘢嘅咧？ 大佬嗰啲即係主其事者嚇。啊即係神父嚟噶嘛？ 但係佢哋有安排啲咁嘅即 係唔係你哋自己去搞掂㗎啦嗰啲咁啊？或者女校會教啲女生㗎嘛？ 咁又幾自由？ 問下啲學長啦。 唔係我哋嗰個時代真係老，即係你講翻老嗰時，即係第一次話喺舞會咧，掂到女嗰啲女學生嘅手咧，發覺佢震㗎喎。而家我諗冇呢樣。 你唔覺自己震緊啫？ 我唔知道，冇咪知㗎。你一摸埋係佢手心出汗㗎嘛，咁你咪知咯。即係跳舞要摸，要捉住對方嘅手嚟跳㗎嘛，係、嗯、咪？咁呢啲 觸電啊，觸電 係呢啲，即係因為嗰間咧又係叫做師姑學校。 嗯， 冚唪唥全女生嘅，真系男仔都好少有。 见到体育老师尖叫嗰只系嘛？ 咪有女体育老师噶，马董石、马丁石，唔系一定全部男仔。 你睇下几显现呢个题目本身系不平等。 系啊， 明明马老师提出嘅题目系恋爱与婚姻。 系， 我哋基本上净系投入去讲恋爱嘅部分。 系， 婚姻嗰部分咧，即系可免则免咁样，好似。 因为有一句名言， 系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唔知边个讲嘅。 但系变咗所有人 好曳喎， 唔系好多人讲过嘅呢、這个， 唔系好多人认可。 最初咧就系一啲文学家写嘅， 咁 后嚟有啲生理学，即系啲学家咧走去研究，就发觉 都有， 系啊，发觉系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同佢之间，即系头先讲啊，即系你见最初认识一个陌生嘅异性咧、 嗯， 你一定有啲好好多多巴胺啊，咩安多芬啊嗰啲嘢，即系分泌出嚟噶嘛。咁於是你戀愛嘅時候咧，即係你就有呢一啲咁嘅化學物質產生嘅、 嗯。 到你結咗婚咧，即係佢又慢慢會減少。所以七年之癢咧，就七年咧，基本上你見到 佢、嗯、時間性 已經冇咗啊！即係呢啲咁嘅生理嘅呢一種咁嘅興奮劑，嗰啲咁嘅分泌咧已經冇咗。 啲工人大佬咧有一個好貼切嘅形容， 係 咩？意會嘅啫 嚇。係 佢話咧，螺絲啊， 係。 你睇螺丝都系一圈一圈一圈咁噶嘛？ 个丝帽， 佢话真正起作用嘅咧， 系 前三节。 哦，咪前三节即系扭到最尽嗰三节。 唔系 头嗰三节， 前三节 即系扭入去嗰三节。 即系你扭紧咗以后咧， 系 即系佢同螺丝帽 系 所接触嘅 嗰三节， 最早嗰三节 系啦，最早 系起作用嘅。其实后面嗰啲咧 系 基本冇作用嘅。所以你睇螺丝帽咧，一般系四圈， 系 明白。 唔係有啲好長嘅，佢費事突出啦，佢費事突出。 好長嗰啲係螺絲釘，唔係螺絲帽。你幾時見到螺絲帽有十幾節㗎？ 哦，螺絲帽唔會。通常，但係佢有時嗰個螺絲釘咧長啊嘛，咁所以佢其實上邊咧就冇嗰啲坑紋嘅。但係即係你 嗰啲係另外一種。吓，嗰啲叫长杆螺丝， 长杆螺丝 系啦，杆系光嘅，系冇螺纹嘅， 系最前嗰度先有四个圈， 系需要， 系， 但系佢真正作用咧，仲系 最尾嗰三， 仲系有圈嗰啲。 自由题真系好，通常听鼎盛老师系讲螺丝辐嘅啫，今日讲螺丝帽啊， 有，佢做过工人噶佢， 系啊， 我未做过咋，嗰啲工厂，系，咁啊，即系 有换话题啦，讲得太多啦，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我哋唞唞先啦，咁啊一阵间咧就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我电话号码1872311，或者大家上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朋友嘅友啊，咁咧就俾啲题目我哋，赐啲题目俾我哋啊，咁而家休息一阵，今日咧喺直播室咧就有马鼎盛、米克同埋马恩赐嘅。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朝早大约九点同丈夫到高主教书院嘅票站投票。佢呼吁选民今日应该尽公民责任，行使选举权，为香港未来投下重要一票。他又說今次選舉在選務上作出不少方便選民的安排，當局亦都動員了大約40000名公務員和公職人員協助辦好今場選舉，而今朝630個票站順利開始，沒有出現特別情況。林鄭月娥說政府並沒有為選舉的投票率定下目標，他強調今場是一場重要的選舉，呼籲選民行使權利，盡公民責任。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投票之後說，今日是完善選舉之後的首場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會選出的議員是為香港做實事，不會背叛香港或者甘心做外國代理人。新的立法會既監察政府，亦都會同政府良性互動，呼籲大家積極踴躍投票。李家超又話，政府派出不同部門人員留意同處理任何喺今日發生嘅事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朝早投票之後表示，今朝投票過程非常順利同快捷。被問到同以往比較，投票人流點樣？陈茂波话：目前上早，相信选民会按自己的习惯前往投票，呼吁大家把握时间投票。陈茂波话：今次是完善选举制度之后的重要里程碑，有153位来自不同光谱和不同界别的候选人，充分体现广泛代表性、多元包容和均衡参与的选举。當中有熟悉的政黨人士、勞工界、商界和基層代表，有利於政府施政。日後能夠聽到更多不同聲音，從不同角度考慮問題，更好地推動良政善治。陳茂波重申，政制發展對於香港的未來非常重要，他衷心期望新一屆立法會既監察政府，亦都同政府共同推動社會發展。多名主要官員今朝陸續到所屬的票站投票，其中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表示，朝早到達票站時，見到頗多市民正在排隊，秩序非常順暢，投票過程亦都非常順利。

哇，三十个字嘅啫，廿几三个字讲到口都即系两晒理啊！ 慢慢讲。 系选举事务处发言人表示，各一般投票站嘅工作人员咧会喺投票站竖立告示牌，提醒选民预计轮候时间。就通常咧就有三样嘅，就系轮候时间少于三十分钟。大約30分鐘至60分鐘，或者大約60分鐘至90分鐘。各一般投票站的投票時間咧就係上午8:30咁已經開始咗啦，到一路晚上10:30為止嘅。有咩嘢查詢咧？致電選舉事務處熱線28911001。咁今日咧喺直播室咧有米哈啦，有馬鼎盛同馬恩慈嘅。 馬恩慈，我哋都係算得上資深嘅媒體人物啦。在你记忆当中有没有哪个选举站可以排到90分钟或以上？ 我所经验就没有了、 啊、 我经验就没 有了。90分钟 排90分钟很重要 的。是多少人啊？ 我不知道、 啊、通常迪士尼乐园即是不是主题公园。 你有没有查过你自己即是每一个人的投票时间你就计到了。是吧，你譬如说你需要一分钟的每一个即投票时间、我都不用的。 我就很懒的，我一般都抠那些人少的时间。 是啊、 我未试过排队超过5分钟。 是、 一日流流长咁长时间、 啊。 投票站又在左紧。 是。 咁你行过看看，咦，即是十零廿。 不是这些，因为今天呢就免费搭车嘛，所以一定要啲人知道几耐。喂，搭车去嗰啲要搭车先、去到投票嗰啲呢，咁咪要计下个时间。 但我成日以为即选举其实都喺旁边，即你都 地。是啊，因为佢分配咗嚟㗎嘛，个小区里面㗎嘛，一般嚟讲。喂，有个题目喎，有位先生、提出嚟喎，啱啊，马鼎盛讲下啦，叫仇华喎。 咩话？ 仇华即係报仇嘅仇啊，仇恨呢个中华。 這個題目我們講過很多次了， 是不是、 因為歷史上即一些國家排華等等， 即黃禍、啊、等等， 遠是 有歐美那麼遠，近是有這個東南亞那麼近、這些排華都是 什麼排華就是歷史啦，但是有沒有即仇華、 那你首先仇才能夠排的嘛， 不一定的。 哇，你跟你這麼好就跟你排不是嗎？ 是經濟上仇啦，意識形態上還是文化上啦，都有幾種方向。經濟上那個反而可能即是不是會隔一陣就出現咁樣咧？唔、 你講到即係仇咧，就太過個檔次太高啦，太嚴重啦。 係啊， 啊，即係你或者睇佢唔順眼，或者覺得 歧視， 即係唔中意接近佢、啊。 係聞到佢把陣味都覺得臭。 唔好講到厭惡咁牙煙，但係仇就更加啦。 係 仇就有少少不共戴天噶咯、啊。 即係非要消滅你不可。 即係 咁就真係少啲。 要損害咗佢好深，佢先會產生仇噶嘛。 喺唔中意之前，再低一個檔次，會唔會係睇唔起先咧？ 睇唔起就成日有。 或者。是太睇得起， 系 咁系咯。 唔系有 你唐人好多时候走到外边系好泱泱大国噶、 哦， 你系表示一种强国人嘅心态，人哋话唔系睇唔起你，而系太睇得起你。 唔系呢个咧，就系、是、我哋成日讲句说话啦，叫憎人富贵厌人怕。 当然啦， 有啲国家咧，啲华人太有钱啦，咁于是又惹起人哋嘅妒忌啊、憎恨呢个有嘅。咁亦都有啲太穷噶。 是 即係譬如好似美國嗰個即係排華法例啦，試過啦，因為最初咧就賣豬仔，要好多中國人去加州嗰度起鐵路啊嘛，掘金啊嘛，淘金啊嘛，好啦，淘完金啦，鐵路起好啦，喂唔該你翻屋企啦，咁你又唔肯喎、你話我喺度已經做咗咁多年，原則上根據法例咧，我可以入籍噶啦嘛，咁於是美國曾經喺呢個19世紀就過咗一條法例，就是、中國人唔得。无论你喺度几耐，你既然系卖猪仔嚟咧，做完工作唔该你翻屋企， 系嘛？ 咁呢啲即系呢啲咪排华咯，就唔一定佢唔一定系仇嘅，你明嘛？ 不过时代可能真系有啲转变啊嘛，即系我谂起吴冠中老师有个即系都几出名嘅古仔，就系话佢啱啱去到法国巴黎，即系落选冇耐啦，就去呢、一个即系罗浮宫去睇博物馆嘅展藏。咁、大家记得罗浮宫有条长楼梯行上去，一个即系希腊。即係嘅一個女神像，就喺正中間。咁啊，吳冠中老師就望住，哇，真係靚啦咁樣。咁然後咧，有個保安人員就行過嚟喎。 係， 因為當時咧，法國咧就好多越南人去，即係佢見到亞裔人就覺得係越南人，其實就唔知道你係中國人。咁去到就話，咁啊，好靚咧。 係， 你哋國家冇呢啲咁靚嘅嘢咧。跟住吳冠中老師就回佢一句。呢件嘢都唔系你哋國家的， 咁係古希葉唱，係古希葉唱翻嚟。 但係即係而家就唔同啦，而家即係人山人海，你見到世界各地嘅博物館，即係喺疫症前啦，即係充斥住即係中國旅客啊，四圍都係即係中國人面孔啊，即係嗰種即係從經濟帶動嗰種身份認同，或者嗰種嗰、那個互相點樣去。看對方啊，即係嗰個態度真係有啲轉變。 你講到仇華咧，就記得有一位韓國嘅前任總統，名就唔講啦。佢係公開講， 係 佢話中國歷史上侵略過我哋 最多嘅 4000次。 哇！ 唔係佢當然有所本啦，佢唔會亂噏噶啦。作為一個總統，佢可能即係雞毛蒜皮啊，咩都計埋有4000次。但係總嘅嚟講。作為一個細嘅半島國家，或者講民族啦，你係啱啱好喺一個好大嘅大陸國家旁邊，咁啊有矛盾有衝突，話知你打佢定佢打你啦，總之係有呢啲戰爭存在，咁樣產生仇華情緒咧就可以理解。 嗱，根據你咁嚴重嘅講法，個仇字咧，咁其實中國人係反而有仇嘅喎，譬如漢朝係仇匈奴喎， 中國仇多啦， 係要滅咗你匈奴，滅到你冇即係滅族為止啊， 不勝下一點啊， 不奪流難勢不還啊嘛， 即係嗰種啊嘛。 咁呢啲唔奇， 因為呢個真係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啦，因為你呢個遊牧民族得閒無事就侵略我。啊！即係走過嚟呢個長城嗰度同我打一場仗， 因為追唔到源頭嘅因果啦，已經即係。 唔係 因 果， 覺得佢唔覺得噶，遊牧民族覺得佢呢種係一種狩獵嚟噶。 係， 佢認為你咪好似動物咁樣咯。 調翻轉，你打得好，你好嘢嘅，你打到佢殺咗佢，咪又係咯。 你 唔夠人打， 或者滅咗佢。 啊！滅咗佢， 或者的遷。 係冇所謂仇啊！你冇仇，你滅我咪 趕到佢歐洲都得。 咁啊，唔止一次添，即係。差唔多每一個即係中國嘅盛世啊，都一定係打一次噶啦，即係漢朝 喺上帝眼裏面咧，就好似呼吸咁正常。 即係古代歷史， 張朝落朝，張朝落朝就咁啫嘛。 喺上帝眼裏，兄弟都打交噶啦，打到死噶啦，第一場冇手都係舊約已經出現啦。 其中一個題目我都佢好有興趣嘅即係英文咧就叫做 sibling rivalry 啊，即係兄弟姊妹之間嘅嗰種 競爭 係啊，唔係競即 係 摩定敵㗎啦，即係嗰啲心裏面嗰啲怨憤可以真係好耐， 或者妒忌係咪啊？ 有妒忌啦，有即係呢個欺凌啦，有霸凌啦，諸如此類，即係好多嘅。 我在在都係有兄弟姊妹啊嘛， 同動物開始嘅嚇，你睇動物 雀又 咁啊，唔係動物一生梗係生數個係嘛？ 係 咁你即係邊個能夠搶到最好嗰個奶頭？ 係 咁你梗係最強大㗎啦！你食飽以後剩翻嗰啲細佬妹食咧，已經所剩無多 㗎 啦。咁最後你咪成為呢個勝利者咯。但係大自然可能都係咁安排嘅，即係如果個時勢好，個母體食物充足，環境好， 生多幾個咯。 佢可以即係供給所有嘅子女， 係 都能夠活下去。如果唔得，咁咪淘汰咯，自然淘汰啦，自然淘汰啦。 即係你 最後淘汰到冇，即係個母體產生唔到母乳啦。即係佢啲能量要留翻俾自己。咁啊，呢個環境唔好，第二年咯。所以你人類。兄弟姊妹咧，首先係一個遺產嘅爭奪者嚟嘅，即使唔係分遺產咁細件事， 即係由開始即係出世學你話齋。 咁你歐洲嗰啲長子繼承咪就咁咯，唔使爭啦。 咪中國都係 先嚟先得， 長子嫡孫啊，即係後嚟就有呢個咁嘅制度啦。 咁佢有個嫡孫啊嘛，你長子冇用啊，你二奶仔。 但係 係啊，所以最緊要個嫡字啊，唔係個長。 中國嘅唔到， 但我哋有拉仔拉心光喎。 唔係呢個係感情上嘅， 嗰啲另外一件事啦。即係話做仔要做大，做女要做拉，都不盡然嘅。 不過呢個題目就牽涉到另一個即係。 聽眾提出即係所謂二十五號宇宙呢、這個就好難作為一個題目嘅，但係講下個概念都幾得意，就係話即係六十年代有個科學實驗，就係話即係從八隻老鼠開始， 嗯、 就係話你供給佢幾多資源咧，會點樣影響佢嗰個組織啊、個行為，即係繁衍啊等等咁樣。咁啊，一路供給佢啦，一路俾更多資源佢啦，俾更多空間啦，俾娛樂嘅東西佢啦。咁啊，升級到第二十五號個版本，即係第二十五次之後，就係話咧。發現一個情況，就係啲老鼠就越養越長壽啦。咁啲耐啲嘅老鼠、年長啲嘅老鼠咧，就會即係佔據咗好多嘅資源。咁後生嗰啲爭唔到咧，就開始匿埋喺自己間房度啦。 嗯， 就開始唔出嚟繁衍啊，開始 唔同你社交啊， 唔社交啊，係啦。然後咧，啲雄性嘅老鼠又會聚埋一齊啊，即係三五成群啊咁樣。咁就話衍生咗一個可以喺人類參考嘅所謂高齡化同埋 M 型社會咁樣，咁呢個就係即係近年又重提嘅一個論調咁樣。 嗱，不如講一個比較即係大家容易理解嘅題目啦。 好啊， 係 就叫做歷史和歷史學。 哦， 咁啊，歷史咧係人都有個人嘅歷史嘅。 嗯， 咁啊，公司又有公司歷史。 嗯 政府又有政府歷史，嗯、國家民族等等，越大咧亦都有宗教啊等等有歷史， 唔同主題有歷史。 啊，即係歷史就是一個過程啫，有始有終嘅、 嗯。 但係歷史學咧，就唔係一般人喺讀教科書嗰陣時候讀嗰啲啦。 嗯， 即係歷史學有好多種嘅。 嗯， 其實咁多年教歷史咧，好多老師都認為好難教，點解咧？因為學生冇興趣。 嗯、 學生冇興趣咧，唔係個老師嘅責任，係教科書嘅責任。 係， 即係因為佢將歷史學一個咁有趣嘅學科， 係、嗯、 將佢萎縮成呢個政治學，將佢萎縮成皇朝更替學。 係、 嗯，其實遠遠唔係咁嘅。你如果真正歷史學，佢有文化學， 係 文化歷史、 交通歷史、 啊、甚至服飾歷史、 嗯 食物歷史、 嗯 啊、人類交往嘅歷史等等，佢係好有趣同埋呢個百彩千姿嘅。你如果真係教歷史，就教中國嗱、啊，中國史，中國有四百九十幾個皇帝，有皇帝咧又有幾多個仔，一啲朝代咧點更替又打仗，呢啲當然係。 歷史的一部分 是很冇興趣的啦， 同埋即係朝代更替，永遠都是那幾個原因咁樣噶嘛。 咩尤其是 所以歷史學是很豐富的，應該是還原它的呢個本質。 係 嗱，萬次你寫劇本，其實你點寫你都不夠歷史咁精彩。 哦，當然啦。 佢人類發展嗰陣時咧，就裏邊有感情、有利害、有等等， 嗯， 係。千姿百態嘅， 有勾心鬥角，最緊要呢樣啊嘛！呢啲就係戲劇嚟噶嘛，勾心鬥角、 衝突， 係咯、 啊， 仲有巧合咧，即係偶然再加上衝突嗰下先厲害啊嘛！有陣時啲偶然嘅即係嗰種戲劇力咧，係編劇唔敢寫啊，即係我係俾人信嘅，但係歷史就咁發生，即係有陣時就係反而係咁添， 即係眼高手低啫，識寫啫， 唔係因為咧嗱，米克你又唔明白一樣嘢，即係如果我哋講戲劇理論咧、 嗯， 就係觀眾係要求有一個理性嘅世界， 嗯、 即係佢睇戲嘅時候咧，佢認為嗰樣嘢唔合情理咧，佢、嗯、就覺得唔好睇㗎。 但係現實有命運喎、 啊， 現實係好唔合理 嘅，係啊， 但係佢觀眾心目中嘅所謂合理同唔合理咧， 係。 又同呢個現實世界係兩回事嚟嘅、 嗯， 即係佢認為邊啲嘢合理？譬如話你嗱，我哋做編劇咧，最難寫一樣嘢咧就叫騙案 啊， 因為你嗰件案咧呃唔到個觀眾咧就唔好睇嘅， 嗯， 但你呃到佢咧，一定係有啲地方所謂當局者迷啊嘛，點解即係嗰啲咩所謂舊橋咧，又話、嗯、又話賣藥啊，諸如此類嗰啲，到而家都一定得咧，就係所謂當局者迷。咁、 嗯、 但係觀眾睇戲嘅時候，佢唔係當局者啊嘛，佢係旁觀者啊嘛、嗯。於是佢覺得有冇搞錯啊？點會咁樣都上當啊？嗯、你即係蠢過只豬咁，咁佢咪覺得唔好睇咯？ 所以咧，日本推理小説界咧，近年有個説法咧，就係話好多嘅作者將嗰個時間設定咧，都係退翻去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 係。 個原因就係咧，因為當有手機普及嘅年代咧，好多嘅推理故事咧過唔到啊！即係你，喂，你即時就可以同嗰人交往，即係好多係錯誤啊，好多係誤會啊，好多 係 你封閉咗某個信息， 你又唔話俾我聽，我又唔話俾你聽。 但係多咗手機之後咧， 整個短信咪得咯。 係啦，嗰啲騙案啊，嗰啲兇案啊，就好難發生。咁所以咧，就令到個故事設定咧，往往停留咗喺八九十年代，就唔關淨係個作者本身喺嗰度出生，即係嗰個年代出生，而係個時間本身個設定個科技本身係打破 的，即係你點樣去觀察一個世界， 係啊， 點樣去描寫一個世界， 係 呢？呢、這個就係任何作家，包括劇作家，係嘅一個入門啦。 嗯， 有一句老説話叫做文章本天成， 係 妙手偶得 之， 係就真係個大自然本身就係咁千姿百態嘅、 嗯。 但係你能夠捉到佢其中一個橋段， 嗯。 你就一篇好文章就寫出嚟啦。 唔係而家就啱啱調轉㗎啦，馬鼎盛。 咁咪啦。 唔係現代文學咧，就唔係睇個世界啦，開始睇翻自己啦。 嗯，冇錯。 即係向發掘自己嘅內心啦，因為佢內心咧就一定真㗎嘛，或者佢自己呃自己都好啦。 內心都係 佢以為 係 真嘅， 佢以為係真嘅都得。咁所以而家最穩陣咧，就係寫內心自己內心嘅世界。 嗱、嗯，問題就咁樣，讀者咧多數都唔 buy 呢樣嘢嘅。 唔係，所以咪覺得悶咯。 因為 佢覺得你 文豪咧。 是 不世之作，好难得有一个文豪嘅，好、 嗯、 多都是叫做爬格子、嗯、主治僚机嘅啫。佢本身都唔高，佢、 嗯、 亦都写唔到高嘅嘢出嚟。 系、 嗯， 即系我嘅理解，点解金庸能够比梁羽生、古龙、比等等嗰啲要高呢？ 系 因为金庸佢嘅社会地位高，佢、 哦、 曾经佢做老板，佢、嗯、又。入政界，佢、嗯、可以見鄧小平，可以見蔣經國。 唔係，但嗰陣時佢寫完曬噶啦啲小説。 唔係，即係佢嗰個立意係高啊。 哦，啱。 所以一般人你係未進入過嗰啲高層嘅，你寫唔出高層。賈武就鬧啊嘛，賈武睇完嘢就鬧啊嘛，啊吹鵪鵡啊，張生點可能發生呢？ 係啊， 相府小姐 係 得一個丫頭。我哋只不过是侯爷啫， 都几廿个啦， 十几廿个跟住啦，点可能放佢一个单飞啊？ 咪仲要 head， 仲有佢已经丫头之间有丫头嘅负责主管噶嘛， 集 人咪做、這個、 有等次噶， 有阶级噶， 集人嗰啲叫做同房大丫头， 细细个一齐长大噶嗰啲， 下边仲有晴雯嗰啲一级丫头， 再低啲仲有就是、 再低啲连个门口都入唔到嘅，你如果踩上个台阶已经俾人哋喝噶啦， 系 喝就咁好、啊， 即系个问题喺呢度啦。头先咪阿马鼎盛讲嘅嘢就答咗你个问题啦， 系 即系点解你可以写古代嘅嘢咧？因为现代人唔识啦。好似你唔係假冇嘛？你點知你睇《西廂記》，你覺得冇問題啊？因為你已經唔明白嗰個時代嘅背景，你唔會提出嗰個問題話。 所以而家嗰啲 相府千金，你會得一個丫頭咧？ 唉，真係水到唔行。佢真係以為皇宮裏面係咁樣， 梗係唔係啦？ 睇嗰啲人咧，亦都以為皇宮係咁樣。 係，但有啲人拍得嘅喎，真係 啊！ 嗱，譬如清朝啊，你見唔係明朝，你見皇帝要趴喺度講嘢噶嘛？咁、嗯、你戲劇上你唔做唔到啊，係嘛？第二咧就係、是、等於我嗰次我睇即係呢個 Ridley Scott 拍嗰套嘅咧《亞歷山大帝》啊， 哦， 好嘢啦，因為嗰時候咧仲未有馬鐙啊，即 係 我哋叫做腳踏啊、嗯，所以佢兩隻腳係吊吊揈嘅，騎住嗰個馬鞍， 係， 但係你其他啲戲唔得啦。 但是他最近那套就完全 咁佢呢個咧好嘢，有歷史嘅，即係佢做過一啲調查啦。 係啊，但係佢就一路都係好有歷史感嘅，同埋做好多嘅即係資料跟進咁樣啦。但係 講到騎術咧， 係、 即係遊牧民族咧， 係 佢到近代社會仲係騎冇鞍馬嘅。 係啊， 印第安人啲馬係冇鞍嘅， 係冇燈嘅添啊，仲可能 鞍都冇啊， 啲咩 冇 燈 嘅，鞍已經係第一步噶啦。 嗰兩隻腳結到咧、啊，真係冇得頂。 即係佢係人馬合一嘅，真係人頭馬嚟嘅。 Manator， 所以中國咧 係你拍 歷史學界公認嘅 係 馬燈。 是 晋朝， 是冇错啊！ 晋朝以前是冇嘅，你话三国嗰啲其实 嘅 骑兵咧， 系 是不可能咁样作战嘅，因为你冇着力处嘛。 啊， 你挥舞武器嗰阵时咧，如果系着力，就算你斩到人啊， 系你自己都碌埋落马啦。 作用力同反作用力噶嘛，你同只马点黐得埋？ 唔系你个重心已经唔同咗，你拎起个大刀嘅时候， 咁当时嘅骑兵系点样去进攻嘅咧？ 骑兵系，佢一样系进攻，但系主要嘅武器系弓箭。 哦， 主要是弓箭，佢系利用骑兵嘅快速 射， 佢射你，可以，你想打佢，佢走， 好高速。 另外，如果要埋身咧，就拎住把所谓拖刀啦。佢一奔跑过嚟咧，即系佢一手拎住把刀，佢就唔挥嘅，即系佢马冲过嚟，咪一刀一路削过去咯。 嗰啲系亚洲， 系啊，亚洲， 中亚就唔系啦， 系 中亚你睇到今天嗰啲皇宫嗰啲刀咧，都系嗰啲弯刀都系装饰品嚟嘅啫， 即系嗰啲。 但系佢真系弯到九十度嘅， 系， 所以佢就唔系挥刀， 系啊，佢 系唔系佢系怼， 哦，一路喺前面， 系啊，佢 中古武士嗰啲咧，即系你睇而家最后决斗嗰套戏嗰啲咁， 睇我就系想讲， 最后决斗咁咪怼埋咯。 骑兵作战咧，好重要一点咧， 系 队形， 系。成扎马冲过嚟嘅， 佢就即系好似一个机械，即系收割人头机咁样。呢个唔得，嗰个唔得，嗰个一个，佢系一个铁流咁样撞过去嘅。 系啊系啊， 佢系要将呢个步兵嘅嗰个 阵啊冲散佢。 系啦，冲散就收割啦。唔系，散咗以后， 其他跟住佢后边嗰啲步兵就埋去，即系喺度似乸斩斩斩斩斩。 即系你已经不成阵势啦。 但你而家 咁样打赢你。 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你而家拍戲嗰啲馬就唔係戰馬嚟噶嘛，即係一睇就知啊唔同嘅。 但係你 戰馬都唔識拍戲啦，你嗌佢瞓低喎。 唔係嗰啲訓練過嘅好叻㗎， 好叻。 嗰套唔係阿史畢寶拍過一套講只戰馬嘅戲嘅，嗰套嗰只嘢好犀利。 你講一次大戰嗰個 係啊，嗰只係嘛？嗰只唔知會攣埋嚟。 但兩位老師講啲好高級啦，而家拍劇嗰啲嘅問題係幫朕去 check 下啦，咁係台詞嗰個先係問題。 好，讲到呢度啦，有休息一阵啦。咁啊，一阵间咧，仲有一个钟头嘅时间。咁欢迎大家咧提供一啲题目俾我哋嘅电话号码18723111，或者上 Facebook 咧留言啦。好，呢、這个时候听新闻先。 722名患者不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清凉同干燥嘅天气。喺早上10点，超强台风雷伊集结喺西沙之西南偏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初时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南部，稍后转向偏北移动，进入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干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多云有雨，风势颇大，朝早清凉。本周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赤柱咧有特别交通安排啊，赤柱市场道同埋赤柱新街行人专用区嘅生效时间咧会延长到今日嘅早上11点至到今晚嘅9点，城巴特别路线73S 就会由下午5点10分就提供赤柱村至到海洋公园站嘅服务。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以为挥手就可以截停驶近的车辆，继而横过马路，司机需要时刻保持谨慎。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想消失好易嘅啫， 冇手機，冇要手機。 即係你意思係想遁世，即係唔想想避開啲煩囂。咁你首先要唔使工作咯，你工作你要喺個團體度消失唔到啦。你想唔同個塵世接觸咁樣。而家去深山學劍都冇可能㗎啦。 深山喺邊究竟？ 唔係喎，深山有嘅咋，香港咁細嘅地方都有深山㗎。 有。 你去到嗰度可以失蹤啊，揾幾日揾唔到，揾到啊剩翻個 body 咁啦。 都係。 有 嘅。我又要講話馬鼎盛。以前香港都有嘅，大家都飲過某一隻牌子嘅鮮奶啦，就係一個隱修會嗰陣時仲有啊，即係喺啲唔知香港邊個離島嗰度。 而家個牌子都有，不過賣咗啦。 賣咗好耐啦，所以而家唔同啦，大量生產啦。咁外國咧就有好多呢啲修，即係因為基督教啊，基督宗教啦，唔好話淨係基督教，即係以天主教為主啦，就好多呢啲隱修會嘅。咁以前咧。中國啲寺廟，我覺得又唔同喎。即係雖然話，哎呀，我要消失啦，我要遁世啦，我走去做和尚咯。咁即係走入深山，做僧侶啦。咁僧侶就應該係避可以有避世 㗎嘛。你唔使㗎嘛，陣時嚇。你如果想閉關嘅話，你試下。 嗱、 你唔揾人咧，我諗都冇咩人揾你。 咁又啱，係 啊， 真係。 同埋你冚唪唥取消曬所有嗰啲，嗱，你唔好要電手提電話，你唔要有任何嘅社交媒體， 唔好上網 ，唔係、即係你上網都得，取消曬啲 friend， 即係等佢哋唔會俾電郵你，唔會俾短信你，咁你就真係可以就會消失㗎啦。 嗯， 係同埋人哋唔記得，即係公眾嚟講咧，有時少少名氣嘅公眾人物咧。你一段日子啊，唔喺公眾嘅目光底下咧，咁就等於你消失噶啦。 呢一個 Andy Warhol 新鬼大過老鬼啊嘛， 十五分鐘嘅明星，而家基本上15秒，可能就下一個明星又出現。 係啊，唔係一日啦，都有嘅。如果你能夠引起啲話題，最近即係你因為社交媒體嘅作用嘅最大嘅作用咧，唔一定係唔係溝通，而係製造話題。咁於是等啲人咧就好過啲。咁亦都有啲社會學家話點解即係呢一個。發明了互聯網1990年之後咧，甚至最好是2007年之後咧，社會乜嘢事幹都冇發生大規模的動亂或者革命咧，除了嗰啲即係比較上冇咁發達的國家之外啊，其中發達國家裏邊比較少嘅，就是因為大家每日都有得八卦啊嘛，一開個嗰啲社交媒體你就睇到好多嘢噶啦，有啲嘢你唔順眼又要鬧，你嘥好多時間嘅每日。咁美國的調查就平均4个钟头。咁你諗下，如果你要工作嘅話，你放工啊、閒來嘅時間，甚至學生都係嘅喎，學生一樣嘅喎，喺學校又會上網，好犀利嘅，嗰啲人唔使睇嘅，我都好服嗰啲而家啲後生仔啊， 機不離手。 唔係，而家佢係唔使睇嘅，佢即係喺兩隻手收咗喺呢個書台下邊， 手指就 咁就可以即係喺下邊撳到短信， 手錶又見到係嘛？ 好似好貴咁， 將來即係好快眼鏡又開始出現啦，內置埋個熒幕啦，等等佢就唔使撳添啦。 係咯。 不過即係最近咧有睇到一個故仔，即係好耐之前嘅故仔，就係講翻90年代故仔，就係呢一個失蹤之後通過科技揾翻屋企嘅。 嗯。 話説咧有個印度嘅小朋友。咁啊，幾歲嘅時候咧就好窮啦，喺啲小鎮度。咁啊，執垃圾、執啲錢咁啊，維生咁樣。咁佢阿哥咧就六七歲。咁六七歲阿哥就醒喎，發覺咧自己個條村咁窮咧，都冇咩執噶啦。咁啊，跳上啲火車就去個大嘅火車站度執錢咁。咁啊執啦。咁有一日個細路咧就想跟住阿哥去嗰個火車站度，就話攬埋佢啦咁樣。咁阿哥就帶佢。去到之後咧，咁啊扭眼瞓。我话我要瞓觉咁样，咁阿哥话你瞓啦，嗱你喺呢个长凳下面瞓，瞓醒唔好喐喺度咁样，咁啊点知瞓醒阿哥梗系去搵钱啦，佢见阿哥就发毛啦，就通火车走，点知上咗火车之后，火车就开走，开咗十几个钟，咁啊快转个古仔，咁啊因为唔见咗啦嘛，自己失踪咗，去到嗰个地方，从东部去西部喺印度，咁啲语言已经唔通啦，佢又唔记得自己屋企个名字，就记得唔知点样发音，然后个火车站系乜嘢咧，又唔记得咁样。咁如是者輾轉就俾人哋領養咗去澳洲，澳洲之後咧就好好嘅家庭咁啊養大咗，咁啊但係到佢大學時候咧就有樣嘢就係網上嘅地圖就發明咗，係咁佢咧就喺度計啦，嗱我就好肯定我就喺加爾各答嘅某一個車站落車，就搭咗13至15个钟头嘅。即系 倒转嚟数翻转头， 系啦，就开始画一个圆圈。咁啊，嗰大可几年间咧，就废枕忘餐，系咁喺个地图里面揾， 系 最终揾到啊。 嗯， 翻翻去原居地， 咁但系咧，即系见到揾翻阿妈， 系 不过即系个古仔最后咧，以为大团圆啦， 系 啊，点知阿妈就同佢讲，当时阿哥咧同你系一齐失踪， 哦，两个都走咗， 阿哥唔知系咪因为唔见咗细佬，唔敢翻屋企， 哦， 咁啊过多几日之后就喺火车某条轨道上揾到个尸体，啊咁啊揾阿哥尸体，咁但系呢个古仔就即系之后就写咗书啊，拍咗电影咁样，但系我谂就系、是。啊、真係迷路呢件事，細個係一個好大嘅驚嚇， 嗯、 即係好多好多嘅童年嘅害怕都係喺迷路呢件事。 嗯、 你講起呢個小説同電影咧，係一個話題嚟嘅。 嚇、 啊，好多好嘅電影咧，佢係由一本好嘅小説拍出嚟。 哦， 但係 調翻轉喎，馬鼎盛 啊， 太好 先有电影后有小说， 太好的小说是拍不成好电影的。 非常同意， 嗯 啊、 非常同意， 系 因为小说咧系攞嚟睇嘅， 系 睇嗰阵时咧个时间系读者去掌握， 冇、嗯、错。 而电影咧系电影控制读观众， 系冇错。 喺嗰个零两个钟头里边咧，你就俾佢洗脑， 系 你俾佢拎住嚟走， 系啊。 嗰一个悬念，一个悬念，最后咧，叫做咩？鳳頭炮尾啊！即係任何作品都係有一個好華麗嘅鳳凰嘅頭， 開頭 吸引你， 非常好。 最後咧就好似爆尾咁，炮尾咁啪，戛然一擊，即係使到你餘味無窮咁樣一個完美嘅結局。但係有一個電影，萬次你應該睇過嘅。個小説叫做《戰爭的猛犬》。 嗯。 就讲一个雇佣兵， 系 嗰、那个雇佣兵咧，俾个财团雇佣咗， 系 一百日去夺取一个国家。 小说睇过， 电影好差， 但小说一流啊！ 小说当然啦， 系啊， 即系首先我哋睇小说咧，第一古仔要好，个古仔首先要合情合理， 系细节要丰富， 但系咧。又高潮迭起， 系 啊！第二咧，个人物要塑造到出嚟，个、 嗯、 主角咧，你可以好憎佢，但系佢好真实，同埋佢系有张力嘅，佢有气场嘅，佢、 哦、 能够吸引到你， 系 啊！你话英雄或者系枭雄，乜、 嗯、 嘢都好， 嗯、 总之佢系一个好强嘅，啊，唔一定系身体强壮或者系思考强壮等等，咁、呢、這个。戰爭猛犬這個僱傭兵頭咧，佢根本就可以策劃一場戰鬥，策劃一場戰爭， 即係一場政變。 係，即總之佢要將呢個非洲一個小國家啊 嘅政權懟冧 入侵佢。係，這個政權好易懟冧嘅，因為點解容易懟冧咧？因為一個暴君。 係， 即呢個暴君咧，佢將所有權力收喺佢一個人。手里边，所以只要你斩手 就搞掂啦， 个国家就可以 即刻 治啊，可以转变政权啦。咁啲有钱佬咧就 系 咁样攞一百万美金，俾佢做经费，啊，即系嗰啲报酬另计。最后你夺取咗呢个国家政权，我塞一个傀儡入去，咁啊控制咗呢个国家嘅资源。嗰、那个故事本身咧系合理嘅。又好好刺激， 系 暗殺事件， 唔係嗰個， 唔 係個 暗殺啦，佢直頭係戰爭嚟噶， 僱傭兵嘅，佢 帶住幾個僱傭兵， 係、 後邊仲帶住二十個嗰啲當地嘅人， 梗係啦，要響到啊， 大路 做腳仔，唔係啊，做收拾殘局啊， 收拾殘局 啊，咁中間咧佢插咗一個當然拳頭枕頭啦， 係 佢插嗰個藏戲插得好， 係。 佢插嗰個女主角咧，唔知係咪女主角啦，總之得一個 唔係啦，咁得一個唔係， 即係嗰個女咧， 話知佢拍三場戲都係噶，得一個 冇腦嘅，係就係 sex 嘅啫，但係佢偏偏個老豆咧就係呢個大財團嘅一哥，係咁先至能夠。攞到呢個大財團嘅機密啊嘛！如果唔係嗰個男主角，佢唔能夠把握住呢場戰爭。但係拍到電影咧，真係唔得， 真係 拍電影咧，佢又要幫女主角安排一啲戲。佢係冇腦先至好嘛！一個冇腦嘅同一個好有腦嘅男人， 咁佢又唔可以揾個女明星做啊？ 個 casting 做唔到啊！得一場戲咁。 唔係個明星唔肯製造呢啲嘢。唔係呢個作者咧，如果我冇記錯咧，應該叫做英文就叫 Frederick Forsyth 啊嘛，科西夫啊嘛。 五十年代嘅小説 唔止啦， 最多六十， 六十，六十， 最多六十。 因為英國咧就好得意嘅，喺呢個十九世紀尾咧就開始咧有呢一扎小説，呢、一扎咧就全部呢班人咧，即係好似詹姆士邦啊， 冒險家 個作者咧曾經喺 MI5 做過啊嘛 ，M 一五啊，咁咧呢個科西夫亦都係第一佢做過間諜記者，佢亦都係喺二戰嘅時候打過嘅，咁、啊當然唔係好巴閉 有生活嘅 嚇，咁同埋佢即係佢熟悉嗰啲嘢， 冇錯啦， 即係佢熟悉，即係譬如話你一個僱傭兵有啲咩裝備，嗰啲細節係，尤其是你睇小説真係一流啊！即係嗰啲細節係一般嘅、即係至少呃到我先啦。我唔識噶嘛呢啲嘢係咪先？ 佢幾個助手都有不同嘅特長。 係啊， 有啲係即係喺武器方面有特長。 係啊， 有啲咧喺呢個情報方面， 啊、 有啲喺組織方面， 嗯、 有啲係喺購買即係後勤方面，呢、這個好重要 喎、啊。後勤好緊要啊！ 你要整到條船， 係 即係你要。呢條船咧又唔能夠大又唔能夠細、啊、又要有合法身份，又要走幾個港口，從呢、這個從法國到南斯拉夫，去南斯拉夫嗰度買武器，買武器咧又合法嘅，因為你買任何武器咧喺歐洲嗰啲正常國家咧係要有你嗰個使用武器嘅最終 目的 要合法 係 啊咁。你呃到咁多政府，當然係有時佢費事啦，放你一馬啦。同埋嗰個時間啊，係銜接得好緊要。仲有啲旁支，即係嗰個僱傭兵頭，仲要有敵人，即 係 爭生意嘅。 係啊，唔係邊有刺激邊有嘅。唔係，我記得嗰個作者就係寫咩The Days of the Jackal 即係暗殺戴高樂嗰、那個，哦、你都睇過啦。 豺狼的日子， 豺狼的日子啊嘛。 豺狼的日子， 佢直譯呢、這個書名就係啦。係 啊， 咁啊 ，Doctor 就係莎士比亞噶嘛，就係、是、呢、這個好似 Richard the Third 嗰個戲裏面啊嘛。佢、話我要咧釋放我的戰爭的猛犬嚟噬我嘅敵人啦， 即 係啊 ，release the Dogs of War 咁出嚟啦，即係你同我鬥。好，我就放我啲 dogs of war， 我啲戰爭嘅猛犬嚟搞掂你。 即係佢好就好在咧，個僱傭兵咧唔係單係睇錢去做嘢， 係 佢仲有一條線咧，係冇錯，我係攞咗你一百萬、 嗯， 我去組織呢一場小規模嘅入侵， 係 去奪取一個國家嘅政權。 嗯， 但係最後我唔會將呢個好處交俾你， 係 而係交俾當地嘅一個革命家， 係、 啊、即係。當地嘅佢係俾現任嗰個獨裁者咧整咗入監嘅， 係 啊， 放翻佢出嚟， 係、哎、即係整咗佢出嚟，然後即係將個政權交俾佢， 係 啊，你個大財團跨國公司如果想攞利益咧，你同佢傾， 嗯 啊，你同佢簽一個比較合理嘅，唔係咁殖民主義嘅條約， 係即係有， 即係最後佢又爆得好。 即係有原則，呢、這個最尾嗰個 twist 就好嘢啦、 嗯。 如果你話即係大財團請你，你完成一個任務，咁即係占士邦啫，係、 嘛？咁你尾嗰度 個層次低咗、即係你變咗一套占士邦電影啦、即係正邪決鬥咁，你打敗嗰個壞人。 仲屎過占士邦，因為佢係為錢啫嘛。但係佢僱傭兵咧，道亦有道嗰度好嘢啊嘛。 唔係佢有幾個後嚟佢有一本小説叫做《阿富汗人》嘅，我唔知道即係中文譯咗未。好嘢，直情係預測到，即係美國佬點樣嚼低拉登，就係、是、一個無線電話，佢就係安排。即係嗰陣時佢係早過、拉登未曾復發嘅。 佢嗰陣時可能係蘇聯打緊係嘛？ 唔係，已經係。 唔係點解佢會注意阿富汗咧？ 唔知佢，但我都唔記得幾時寫啊。但係即係佢係話，即係有一個即係呢啲咁嘅恐怖分子，佢唔係講拉登啦、 嗯， 就係、是、後嚟阿富汗呢，佢話就係、是、又係請一個阿富汗人。 嗯 即係又係呢啲僱傭兵， 啲小説家係有政治頭腦，覺得好嘢。 係啊，而且佢套套戲、套套小説都係寫呢個人嘅。 咪等同科幻小説家都係喺科技嗰個前端。 哇！咁你問下、啊，你問下、啊、馬鼎盛我哋做我哋內地嗰啲科幻小説家， 嗰啲唔係 未入流啊，唔夠科學知識唔夠啊。 真正科幻小説係智能犯罪，唉、嗯，咁先至。即係你睇完不但係消遣係娛樂，而且係有所得。 嗯 啊，你即係比較有腦嘅電影， 同埋佢嗰個想像力要豐富。嗯、即係譬如話美國其中一個好出名嘅就係 Philip Dick 啦。 嗯， 咁就係而家即係嗰、那個有幾套戲嘅The Terminator， 即係史華辛加大隻佬嗰度叫咩啊？毀滅者係嘛？ 未來戰士。 吓、啊， 香港亦未来战士， 未来天使，即系嗰个古仔就系佢系就系佢写嘅，即系话将来即系呢个时空翻转头啊，诸如此类嗰种，同埋即系另外一个咧，就好似系嗰套直情文艺小说嚟嘅、 嗯， 就话第日人可以抹走你自己嘅回忆，嗰、那个就系 The 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 中文系叫咩啊？ 呢、這个 失忆恋爱， 恋爱唔知乜嘢啊？ 本能嚟嘅，人抹走自己嘅记忆。是本能嚟， 自我保護機制。弗洛伊德話： 唔係佢話佢即係，但係你唔會完全唔記得曬噶嘛。如果好深刻嘅記憶，即係譬如話一個 你 心愛嘅人， 抹咗你唔中意嗰啲記憶， 唔係， 所以回憶錄咧都係唔可靠啊！即係佢唔係有意呃你， 係 佢真係認為係咁樣經過咗噶啦， 咁佢先安心啊嘛，佢、啊、要心裏平安。 呢啲係叫佢。 是啊， 道德洗涤， 他是五十年代写的，五六十年代，即是第日有些科学的方法将你整个记忆抹掉。 无痛失恋我记得了。 是无痛失恋、嗯、直情你是忘记了，因为那个失恋太过痛苦了。 嗯、 那连他即是当就于是呢就将那个人的名啊、样啊和埋所有那些喊不喊抹晒男女、啊。 分别就是一个可以选择性失忆，一个是自动不知怎样的潜意识帮你改变。 就是潜意识。啊即文學作品咧，佢有兩大要素。 嗯， 你有咗，如果冇呢兩大要素咧，就好低檔嘅。 係 一個要素咧，要有生活。 係 即係你要掌握一定嘅人間嘅一啲規律。 嗯、 你唔能夠憑空，而家有好多嗰啲好渣嘅，寫出嚟都不知所謂 嘅。你其實都唔識嘅，你就喺度噏。 第二咧就馬恩慈你所講嘅， 都 係一個文學家，一定要有豐富嘅想像力。 系呢、這个， 即系你有咗个基础，喺个基础上边咧，发挥你嗰个想象力。 系、嗯， 你嘅感染力就在于此。 系 啊，如果你都冇想象力嘅，淡到好似滚水咁，温吞水咁啊，死得啦。 啊，咁啊，而家现代文学就冇咁长，即系咁重要啊。嗰、那个所谓故事嘅情节， 系， 同埋咧，即系有啲嘢咧，而家就反而咧就对外在世界嗰、那个即系嗰个了解啊投射唔多，而系翻翻转头。 不过从其实从现代文学都系噶啦，即系你睇巴尔扎克，你谂下佢就系描述个房间啊。 都寫幾廿頁喎， 係啊！你逐個擁抱啦，有擁抱應該就喺阿富汗嘅，唔知邊個山洞度出嚟啊！ 阿麗克，明年咧就係呢一個普魯斯特嘅， 係啦， 逝世一百週年啊！即係佢係一九， 淨係失眠都寫十四版咁 少啦，飲杯茶浸夠餅，浸夠大刀落杯茶度 就個馬德蓮， 係啦，就已經寫咗四頁。 係啊， 講咩？就係佢浸嘅時候又諗起幾時？ 呢啲嘢要揾人睇。 3200万，你唔好你送，你千祈唔好送。送俾 我揾人睇咯。如果点解要挨你嗰啲嘢咧？ 唔系，第3200嗰个系法文版啫喎。如果你翻译做英语版，好似4000多页。 不过近年有个中文版都翻译得几好嘅。 哇！中文版你唔好多谢你啊，你唔好送俾我。大佬，我记得我大学嗰时睇咗大约几十页到咧， 顶 到啊，满到咧。 嗰段都好睇。 几十页都冇边啲火啊 嘛？ 有 不过冇事发生。 马老师嗰系更高级， 以你嘅标准嚟讲系睇唔落去嘅，因为冇事发生。 嗰啲专题叫做裸胆， 咁佢个名叫做追忆逝水年华啊嘛，讲佢回忆细个嗰啲嘢啊嘛。但问题就系、是，即系佢发喺佢身上发生嘅事，其实唔重要，湿碎到不得了。 但系佢觉得重要。 但係因為佢經歷過，只係不過係佢經歷過啫嘛。佢一個鄉村長大啊，鄉村裏邊嗰啲咁嘅 都有上流社會嘅生活啦，都有當 唔係生活咯，得個生活兩字咯。但係唔係話即係嗰啲即係好偉大嘅情節啊，好大嘅起伏啊，諸如此類冇嘅。或者係咪嚇有呢啲後生一輩好嘢啊？有機會可以睇曬，你睇曬未啊？你 睇曬，我睇大學嘅時候同一個同房比賽咁樣一齊睇。 好啦，咁呢個時候我哋休息一陣，聽聽新聞先。翻嚟仲有半小時嘅時間，繼續同大家傾。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今日是新选举制度之下首次举行立法会换届选举，今朝8:30开始投票，截至朝早9:30，投一个钟头。 全港地方选区整体有142304人投票，累计投票率3.18%，与2016年换届选举头一个小时的投票率比较，上升1.87个百分点。十个地区直选之中，九龙东选区投票率最高，累计有3.56%。大约16897名登记选民已经投票。投票率最低的是新界东南选区，有12886人投票，累计投票率2.73%。至于今次新增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在1448名选委会委员之中，已经有351人投票，投票率24.24%。在功能界别方面，投票率最高的是商界三，投票率35.76%，最低的是社会福利界，投票率1.22%。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朝早大约九点与丈夫到高主教书院的票站投票，她呼吁选民今日应该尽公民责任，行使选举权，为香港未来投下重要一票。他又說今次選舉在選務上作出不少方便選民的安排，當局亦都動員了大約40000名公務員和公職人員協助辦好今場選舉，而今朝630個票站順利開始，沒有出現特別情況。林鄭月娥說政府並沒有為選舉的投票率定下目標，她強調今場是一場重要的選舉，呼籲選民行使權利，盡公民責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投票之后表示，相信在选举事务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的统筹推动以及选管会的督导之下，当局会尽非常大的努力令到点票过程具有效率。他相信大家都很想快点知道选举结果。对于选举网站让选民查阅每个一般投票站的预计轮候时间系统，今朝未能够正常运作。聂德权就说各票站今朝顺利开始投票，安排顺利。他相信工作人员在今日的过程之中会遇到不同问题，同时会努力处理，灵活应变。他又呼籲選民踴躍投票，強調公務員會緊守崗位，將投票安排和程序做到最妥善。德國宣布將英國列入高風險國家名單，意味將會對英國實施更嚴格的旅遊限制。英國新增超過9000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超過10000宗是 Omicron。伦敦市长简·世德宣布，伦敦进入重大事件状态。德国卫生部门当地星期六晚表示，英国已经被列入高风险国家名单。星期一凌晨起，从英国入境人士无论有冇接种疫苗，都必须隔离两个星期，又要求旅客检测呈阴性先至能够入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干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多云有雨，风势颇大，朝早清凉，本周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咧 ，Angel 先同你讲一单突发事故，就喺青马大桥咧，因为有突发事故咧，而家去机场方向嘅慢线系封闭紧噶，就系青马大桥有突发事故，而家去机场方向嘅慢线系封闭紧，经过嘅你请你留意。另外咧，旺角道咧，因为有渠务紧急维修啦，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经过请你留意。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排到康庄道桥面。 路面情况就在观塘有紧急的渠务工程，直至到去今晚的11点，协和街去观塘港铁站近住长和苑的一段快线会临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经过请你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将军澳宝不好意思啊，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今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通关的初期，有乜嘢嘅人咧，就应该优先都攞咗一啲嘅配额咧，提升。 正常嘅时候，系香港好多万人翻呢个大陆噶嘛，有啲人啊，上个两个钟头翻落嚟都好开心。 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 好多嗰啲家庭有好多急务，佢哋有啲家人喺内地系病危，甚至去奔丧。通关名额就唔应该净系俾商务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今日就为理想中的香港出一分力。今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日，投票时间为朝早8点半至夜晚10点半。今日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如果是美國國聖誕是感恩節之後， 哈林食三面， 即是火雞啱啱受完難就要開始準備 吃多一個禮拜的火雞三文治之後，很多時候節日的儀式感咧係通過不同的事情所造成，即例如你要準備依個咁樣嘅蛋糕， 依嚿石頭蛋糕， 係一個石頭蛋糕，就要幾個月之前開始整。 佢真正的名字叫 Christmas Pudding。 逢星期日 深夜12点， 香港電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三面。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我要多谢你，今个星期找来香港足球奥运队前队长潘家明，他要多谢恩师魔鬼教练黎新祥。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1、2、3，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今朝最嘅廣東廣西最後一節啦，咁啊，我哋咧就係歡迎大家聽眾朋友咧提供一啲題目俾我哋嘅，咁啊 Facebook 裏邊都有好多啦，有幾廿個啦，咁另外咧當然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啦，1872311，咁啊同我哋喺空氣中啊，大家傾下偈啊。好啦，咁啊天文台發出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咁啊繼續同大家講講呢個選舉事務處嘅公佈啦。咁啊，發言人今朝咧就表示，由於懷疑流量太大啊，原定設於選舉網站俾選民查閲每一個投票站嘅預計輪候時間嘅系統咧，未能正常運作。咁啊，選舉事務處發言人表示，各一般投注站嘅工作人員咧會喺投注站樹立告示牌，提醒選民預計輪候嘅時間嘅。咁啊，分三類。輪候時間少於30分鐘嘅，或者大約30分鐘到60分鐘，或者大約60分鐘至90分鐘嘅，有三個咁嘅選擇嘅。咁啊，各一般投票站嘅投票時間咧，就係上午8点半到晚上10点半。咁啊，如果有查詢咧，請你打電話去選舉事務處熱線2891-1001。咁啊，今朝咧喺直播室咧有馬鼎盛啦，有阿米哈啦，同埋馬恩慈嘅。 有個題目。是都应该讲一讲的。 是什么呢？ 叫做安度晚年。 哦， 安度晚年， 安度晚年， 系即系作为老年人嚟讲， 系 话知你系六十定系六十五定系七十先算老年人啦。 系啊， 啊咁你都有一个安度晚年嘅问题。 而家外国分三类， 哦， 一个叫做早晚年，即系六十到八十岁，一个八十岁之后就叫做正式嘅晚年。咁如果超过九十岁咧，就叫做晚晚年。 呢啲唔系咩新嘅思维。 诶、哎，唔系， 中国古代已经有咩叫上寿啊，咩叫中寿啊，咩叫下寿啊？ 哦，上中下，但点解会下咧？ 吓、啊， 何谓下咧？ 下寿即系六十岁到八十岁叫下寿，八十岁到一百岁叫中寿， 哇， 一百岁到一百二十岁叫上寿， 哦， 呢啲唔系乱噏嘅，历史上记载嘅， 啱啊， 啊，因为有句名言叫做上寿之木，无木以拱然啊嘛， 系啊， 啊，即系话即使你系一百二十岁啊，你嗰个坟墓上面嗰棵树咧，都已经夹晒啦， 死咗。 即係所以將呢個壽命，即係一百二十咧，係古代人已經認為嗰個係極 上限， 係上限，亦都好有 好有 好有科學， 好有科學。 到今天嘅醫學都認為 一百四十， 佢唔係佢個數係點樣計出嚟嘅咧？係 兩個甲子，唔係 同你計所有動物， 係 即係計哺乳動物啦。 係 哺乳動物佢嘅壽命咧，係佢嘅繁殖期嘅几多倍？ 嗯， 系比较大家都咁上下嘅。话知你系狮子、老虎，话知你系老鼠， 系 话知你即系寿命只有一年半年，但系你嗰个繁殖寿命咧，一定系佢七分一。 嗯， 咁你咪计咯，即系如果你计二十，咪百四咯；你计十八，咪百二咯。 哦，好啦，咁1872311就系我哋嘅电话。阿梁生， 早晨。 早晨，阿梁伯， 哎，马两位马生，一位就马恩赐先生， 系、 啊，另外一位马鼎盛， 系，仲有米虾， 啊，另外米虾， 啊，呢、這个年轻人嚟，呢、這个年轻人嚟嘅呢个米虾， 啊， 你啲后辈嚟嘅年轻人啊， 山人咁讲， 系， 系、啊，今日我提议一个题目，啊，直入话题啦，因为时间宝贵，就系、是、梁元。与佳偶，咁、 嗯、 啊，梁元就我觉得系天赐嘅，佳偶一定要自成， 有佳偶天成噶嘛？ 唔系自成、 哦， 一定系自成，天唔会成嘅、嗯。梁元系天赐啫，佳偶一定系自成噶啦。咁、哦、啊，我哋听你一开场讲，哇，我哋你哋啲六十年代啲翻书仔、火手仔都觉得触电啊！我觉得如果呢位才俊，会揞住半边嘴笑 噶、啊、直情系啦，我哋 米费嘅， 我哋好落后噶，好、 啊、 落后噶，好保守噶，读啲和尚学校。 诶、哎，咁时代唔同啊嘛，系嘛？ 啱。 咁你而家吓都系有摩登媒人啦，而家好多个网上嘅喺大陆有，即系国内啦，唔好用大陆啊，政治不正确。 内地啊，内地啊，两百政治正确要讲内地啊， 政治唔正确 啊，大陆都唔啱噶。 所谓即系双体会啦，系嘛？咁而家香港都有，咁啊都系一个现象嚟嘅。但系我觉得都仲系好出奇，喺黄大仙有个月老，哇，都好多后生仔女，不过女仔多啲。跟住我嘅田野考察。咁仲有个手印㗎喎，佢特登係咁样整，嘩，我都觉得喂呢、這个真係好成功嘅媒人工嚟㗎喎，我都仲係。咁又有所谓咩道教婚姻喺嗰度做同人哋结良缘系赤诚。咁我觉得呢个对推广即係中国文化通识啦，係咪应该多多去推介。 好， 香港喺香港， 好，多谢你嘅电话吓， 拜拜， 拜拜，系 呢个又好得意，即系讲两句，即系咧有一次我去广州咁样，咁啊当然系疫情前啦，咁啊广州咧啲公园去散下步咁样之后，咁我见到咧有一啲好似白色传单咁样喺树与树之间就挂咗一条彩带咁样， 系 咁啊上面写住五个字嘅单身蜜乐园咁样。 唔係中亞動物嚟嘅，費事講啦，好似好粗俗咁。咁原來咧就係好多父母啊，將自己啲仔女嘅相片啊。 貼曬上去， 咁有個格式嘅，即係大家要跟嗰個格式嘅。但係我又唔知邊個定嘅格式，因為喺個公共地方嘅公園裏邊，咁就好似嗰啲履歷咁樣一張紙嘅啫，就唔俾你好似一沓咁樣嘅一張嘅啫。咁啊開始掛喺度， 係 咁啊大家去配對。 係 咁，我覺得好驚奇，即係成日都話網上世界咁啊，好快啊，照計。 咪即係你中意嗰個就搣咗嗰張招紙落嚟咯。 但係父母中意啫，唔係你抄，誒唔可以搣，你抄嘅啫。 哦， 你揾簿仔。 即係。因為香港就係嗰啲咩嘛，街招都有啦，有嗰啲 下邊有幾 有一扎噶嘛，你中意咪搣咗出嚟。 我手機影啦，馬恩次 係， 而家仲興搣， 唔係搣咗人哋睇唔到嘛。 你即係講良緣又好，婚姻又好， 係 街牛 佢有好多種， 係 其實大概都係兩種， 係 一種咧就自然叫做純粹漸進。 嗯， 即系男女之间咧，首先接触 系啊， 唔系话身体接触， 系 而系即系人与人之间嗰啲接触， 系 有咗接触，咁啊产生好感， 嗯， 交朋友唔系男女朋友， 系 咁可能系一群嘅， 嗯， 咁呢啲都系喺学生嘅时代比较有呢啲场合俾你去识得， 嗯 啊，从同学 系 到朋友等等。所以佢又從年紀係有關係嘅， 係你 或者你中學係少年，大學係青年，啱啱好係你呢個青春嘅萌發期， 係 咁自然而然咧，佢會從呢個歌仔又唱啦，相識到心接近啊，默默以真摯待人，諸如此類，最後成為呢個情侶，甚至可以拍板結婚， 係 咁呢個係一種。但是另外一種呢就叫做求偶了。即是那個目的一開始是非常之鮮明的。就是找老公就是找老婆。咁就慢慢成為一種商業了。這種如果中介呢一定要找著數的。 收容啦。 這個事啦。我俾咗服務你啊嘛。咁呢種係另外一種啦。即係現代社會會唔會係因為即係人與人之間，因為大都市，因為網絡，似係接近，其實咧就係、是、歌仔唱嗰支咧，叫越近越朦朧，越遠越情濃，有道理㗎， 有道理， 呢個係有哲理添啊，唔係道理啊， 係。 咁你變咗即係太過容易啊，叫變咗花多眼亂，一下哇咁多相，一下咁多目標挑選，而你個目的咧又係好直接嘅，就想揾配偶， 係咁啊難搞啦，係啊， 咁啊易搞啊難分，又易分咋嚇， 短咯，所有關係都好短時間， 所以呢個就係現代社會嘅好處同弊端， 嗯。 啊，甚至產生一種係我覺得係不合理嘅説法， 係點啊？ 喂，以前人生苦短，平均年齡都係三四十歲， 係啊係啊， 而家八十二、二十八，仲可以再捱十幾年， 係啊， 咁喂咁長， 我哋仲有十幾廿年， 咁長得一棵樹。咁呢個唔啱嘅，唔係因為時間太長就。即是叫做產生這個太過熟悉啊， 是 就平淡啊， 是所以即是儒家都講得啱的，即是夫妻呢其實要相敬如賓啊，即是那個敬字是緊要過愛字的，真的， 他我想 你 耐 一點，你結了婚你就知道了， 結了婚以後啊還要有一個投入， 是 不是說我結婚擺了走 就搞掂啦，生埋仔， 俾咗訂金或者點樣，唔係咁回事嘅，即係結咗婚到中年、到成年、到老年， 係 不斷有一個新嘅場景，咁你點樣去適應佢？ 哦嗱，呢個 仲有一樣嘢係要忍佢，互相忍，因為你嗰啲缺點已經冚冷暴露無遺嘅啦。 鼎丞老師嘅開頭明明講得好浪漫，我聽得出係先喺友情嘅基礎裏邊加入呢個， 而家唔使噶啦，而家唔使 去到後邊又變翻忍嘅， 一定係忍噶，即係冇人冇缺點嘅，係咪先？聖人都有過，咁當同你生活咗以後咧，佢接受你。 即係接受埋你啲缺點。 嗯。 到時發現你仲有啲新嘅嘢不可接受嘅， 有新缺點。 咁但係又 都活到咁多年啦，仲有新嘢。 有 梗有啦，你又 嗰樣係缺點。 你年紀輕啲，你慢慢人到中年，人到晚年就唔同啦。 你睇啲書佢都識㗎啦。 所以 唔係嗰個唔夠活生生啊嘛，米克佢嗰啲係抽象地認識，就唔係具體地認識。 但係咩年紀？翻鼎盛老師一開頭講個晚年嗰個問題咧，其實每一個年紀都係。即係你都係以晚年嚟去想像自己，你冇人知道自己幾多歲死嘅。 可以講，可以一刀切， 就係、是、以退休 叫進入晚年。 退休， 退休， 係啊， 就係、是、你不再工作， 係 唔使體中起身， 係 啊，係講得唔好聽係社會唔需要你， 又唔 係，即係社會可以 睇你主動退休定係 而家 冇人打電話你咪冇人需要你咯。 即係而家可以有散工，可以又或者做義工，即係你仲可以做呢、這個，但你已經冇一個叫做長固定嘅穩定嘅 兩個字揾食， 同係啦，同埋你 冇咗揾食嘅概念， 同埋社會角色嘅、啊，即係你冇咗你以前嘅，譬如你做一個老教書，咁、你有一扎學生噶嘛，係好啦，咁你一同學離開咗學校，你就冇呢一扎。即係冇再新嘅學生俾你啦、或者你做任何嘢都係噶，係、嘛？你越高級咧，那個轉變越大，係大家都知噶啦。 你自己嘅身份認同係咪？ 即 係 你 係 係啊！你嗰啲卡片啊，去到成箱係冇用噶、你一炒咗魷魚喺間大公司度出咗嚟之後咧，你可以冚冷劈曬啲卡片噶啦。你打電話去個秘書小姐都唔會話代理通知啊乜經理噶啦，你放心。即係嗰陣時候咧，即係退休係一個好大嘅，即係你點樣嘅轉變。咁如果你話女性嚟講就更年期啦、因為佢真係會變㗎，個性格完全真係會變㗎，唔係講笑。亦都佢冇辦法避免嘅，因為呢個生理嘅，男人都係 冇得避免。 又打啲荷爾蒙啊！食嗰啲嘢 打嘅有啲茶嘅啫， 总之系要有药物嘅帮助啦。 外夫啊，自己选择啦。 男人都系噶，你发觉老人即系第一，你记即系好多生理上你冇办法，你记忆力衰退。 你唔可以抗拒噶嘛？点解你要戴眼镜咧？因为你老花咗嘛。 咪仲要两副添啊？ 唔系老花咗，你又唔愿意接受老花， 系 咁戴眼镜咯。 行路又要慢啲啦。是不是你后生嗰时行快啲㗎嘛、好啦到你老嘅时候呢你習慣咗嗰种步韵呢、好啦你老唔得你唔可以再行得咁快。 老年不以筋骨为能㗎嘛。 你即係你好又好细微嘅嘢甚至食嘢都系㗎。你可能食嘢个时间又要缓慢咗啲因为你要待啲嘅时间先可以咀嚼得嘅你嘅食物将佢容易啲消化 诸如此类。你仲未装假牙㗎咩 啊未喎。幸福咗，為咗幸福又未裝假牙， 未到晚年 嘢犀利。 另一個指標， 晚年呢、這個早晚年，我去到早晚年噶啦，就係你明唔明？即係好多好直接嘅，你冇辦法避免嘅嘢嚟嘅。 咁但係究竟安享晚年係一個個人嘅即係問題啊，定一個社會議題咧？ 兩個字 係 接受。 係啊， 你首先要接受你呢個身體，個身體跟咗你咁多年啦。 係啊， 啊， 你已經好熟悉佢 啦。即係年紀大，機器壞，啊，買一次好嘢啊，六張幾接近七張都未換牙。 系未啊？未有啊？ 等 陣 老師好犀利， 我哋呢啲已經係滿口假牙，真鬚假牙啊！即係你任何嘅機能衰退係必然嘅。 係 嗰陣時，我廿零三十歲嗰陣時咧，我睇書我仲唔接受呢種醫學嘅理論。 係而家唔得啦，你 佢話俾你聽 點講咧？ 男子28歲係巔峰，之後開始 向下走， 開始落斜，係。十年一次，十年一次，你嘅體能係10%、20%、30%咁樣失去嘅， 遞信息咁樣失去。 啊，唔信你可以趴低，做個伏地挺身，我睇睇。啊，唔信你可以揾條竹掹一掹，做個引體向上，我睇睇。 唔使咁複雜啊，馬 掹低，企唔企得起身？ 我發覺有，我發覺有一樣嘢好慘嘅，因為我哋係做文字工作啊，做播音工作嘅。我發覺咧，而家咧即係新嗰輩同啲後生仔，譬如你去啲鋪頭買嘢，或者要佢解釋一啲嘢，佢已經講嘢太快。 哦，語速咧慢 咁你咧聽唔係你聽唔到啊？ 唔 係真係唔慣。即係以前後生係得噶嘛， 因為你嚇我有時會教個書同啲年青人係咩嘢，佢講快 嘴都聽到嘅， 係好快嘅。你講好快嘅，我都一樣可以吸收到嘅。即係嗰啲朋友都係啦，講嘢好快噶嘛。咁但係而家唔得啦。 你係想講對方口齒不清？ 對方口齒快啊！ 哦， 佢我唔知佢清唔清，總之我就未冇辦法咁快就捉到啦。即係譬如話 清嘅多。 嚇！佢嚟解釋你個手機係點用啊？係嘛？即係你啊，或者有啲咩新嘅功能啊？嗰啲功能嗱，你撳完呢個掣，撳呢度，撳呢度，撳呢度，哎，聽唔到啊，吸收唔到啊。 哦，咁都可能係主題問題。即係如果講本書、講個劇本、講快啲，你聽得到嘅， 都未必 嘅。講個科技可能你 呢、這個呢、這個係真係語言嗰、那個即係、就是、領會能力真係慢咗。 你仲可以一 目 十行。 而家我都 領會到， 我而家其實唔中意睇書。 但係你講嗰啲巴拉巴拉巴拉咧，有一個主題叫咩啊？ 嚇！ 叫 嘴炮啊！ 係啊， 嗰啲真係放爆咁，真係頂佢唔順啊！ 定係嗰啲叫乜噏啊？ 哦，香港人講嗰啲係嘛衰嘅。好啦，咁啊，下個禮拜一聽晚啊，就講嘅題目揾到我哋嘉賓就許晶啦，加埋我同馬鼎盛啦，就講拜登唔出兵救呢個烏克蘭。咁啊，大家有興趣嘅記得聽晚聽啦。 你少咗兩個字， 係咩啊？ 拜登表示。 表示，唉， 你唔好同佢攞定語。 唔係，我收到呢個係拜登，即係暫時，唉，啲政治家講嘢有時信唔曬。好啦，咁最後一首歌啦，就係、是、叫做《煙花幾》啊，容祖兒唱嘅。咁今朝多謝大家收聽，亦多謝大家俾我哋嘅題目。咁下個禮拜繼續聽阿文傑話佢哋講啲到時就係佢哋當值啦，同埋阿岑日飛啊咁咧就繼續俾題目我哋啊。 好啊， 好咁拜拜。 更向岸，得我屈结影，为。